左琳琅。 再请听《锁麟囊·朱楼》当中的一段唱。 再请听《白蛇传》。 去还牛，你西门的事 朋友，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